差一点又要被你欺骗，爱他就好好对他，用掉你所有办法，这一次你就放了我吧，你爱我又爱他，这样不好吧。我就是铁了心，铁了心， 温柔的那一面。而继续呢，这是超级女声第一届的冠军安又琪第二张专辑在爱回唱片的作品《失恋的人不能停》。 长久不断想起你，忘了呼吸，就算我在人群里，却属于一个无关的旋律。 I'm not afraid to die.

就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心里从不会强求。 经典的粤语歌《顺流逆流》，听到的是原创者蔡国权的版本，相信更多人也听过徐小凤的版本。其实有一部同名叫做《顺流逆流》的电影，由谢霆锋、伍佰和卢巧音等等主演，在我看来呢，也算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也可以去找来看看。下面的歌曲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天上的雨它慢慢的飘过来，陪着我慢慢的走，诉说那将来。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好想知道我对你的感慨。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感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一片梦不改，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 其实我个人最早听到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是来自内地的另外一位女歌手陈明的版本，到后来呢才听到叶倩文的版本，才知道这是香港歌坛的天后级的人马。下面这位是黄征，我对于他的所有印象还是停留在他当年还是一个幕后制作人的阶段当中，这首歌当你从我眼中离开。 冷冷的天不再下雨，用我的泪来做替代，当爱变成一种无奈，你还愿不愿为此等待？再痛的话都不能伤害，为爱痛在苍白中展开，有些事不该看得太明白，或许感觉直到今生我不会再爱，当所有色彩已不属于浪漫，四月的风霜磨灭了曾有的情怀，当你从我的眼中离开，我不知是否还能有会被沾染一丝失足的尘埃。都不能伤害，未来梦在苍白中展开，有些事不该看得太明白，或许感觉会更实在。当你从我的眼中离开，我知道今生在瞬间已将我掩埋。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

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我们听到阿杜用他特殊的沙哑近乎撕扯的方式唱了这首《思夜》。继续下面要听的歌呢，是梁静茹和善得多的声音。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如果能在一起》，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名字呢，就叫做《今天情人节》。 夕阳快消失了，像一颗星沉入海底，投入灼热的光影，话都结束了，胸口的悸动还没停，今天我更喜欢你，好像读着这距离，你的消息我的呼吸，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就想 下来要听的歌是陈奕迅，近来出现的频率有点高。这首歌呢，在著名的所谓伪文艺青年的聚集地的网站，就是豆瓣网上，有一个心有灵犀关于作词人灵犀的小组，很多人就在讨论说这首歌里讲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其实我想这个故事也许你曾经经历过吧，就是彼此还有牵念，但是无奈缘分早已不在。这首歌名呢叫做想哭。 相约在一个适合聊天的上午，分开很多年，满以为没有包袱，我还打算回顾我们为何结束，还想问你是否是一个人住。

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对于所有开车正在路上的朋友来说，听歌是习惯性的事情，而有一些歌呢，听到之后他们几乎是不需要有主持人来做过多的介绍的，比如刚才这首万芳的《新不了情》。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曹格专辑当中的作品，他习惯唱慢版的情歌，所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听慢版的情歌，叫做《寂寞先生》。 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界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你也只说一回，叫心人心里的鬼，再有谁再隐晦，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眼泪，人类成了擅长对飞，做什么都不对。是词汇能够形容的魔鬼，它支配的行为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不 计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Oh,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着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着我的心跳，逆转时光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但似乎又只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